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是郑经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第三次， 第三次， 幫我其實頭先我第一節嗰度咧，其實十分鐘嘅啫。 OK， 咁啊，即係可以開多一節嘅。Okay. 如果小麗老師唔趕時間唔介意嘅話， 喂，小麗，其實你有幾單嘢，我估你都借呢個機會要答下嘅。 係啊， 都對你嚟講都幾 critical 嘅，即係對你未來。嗰一屆任期啦，都係有影響啊，或者影響你下一次啲人再選唔選你嘅問題。第一個就係關於嗰個全民退保。係 啊，啲網友問啊，而家 即係僱員免工喎，究竟咩底韻嚟㗎？你係俾人扇咗定係咩啊？ 其實就喺嗱咁樣講嘅，喺全民退保呢個爭取嘅運動入面咧，其實一路咧我哋都之前有一個講法，最緊要咧係全民都是受惠啦，免審免查啦，同埋劃一嘅津貼嘅。咁呢一個係最重要嘅原則。咁而喺好多嘅演講或者係我哋嘅之前嘅一啲商討入面，其實融資方法係真係可以去再合商嘅，有好多唔同 即係 flexible 係啦。咁最緊要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阻抑嘅概念啦。如果係做到大財團同埋政府係供養市民嘅退休，呢個係最好嘅。咁但係咧去到可能係 咁，但係你自己係學者方案嘅其中一個聯署人啊嘛， 係啊， 咁而嗰個學者方案裏面有三方供款嗰個概念喺度， 係，但係我哋個共識其實都係話融資方案可以再傾嘅，咁、 okay. 但係。系啦， 即系政府将佢嗰个即本身做一啲嘅养老政策咧，就转移咗第一方供款，第二方供款咧就系、是、即系财团有 1.9% 嘅一个 额外然后就系 强积金 MPF 系啦，咁 字典 咁，但系咧事实上去到可能系选举后期，即系呢个同选举无关嘅，系成个争取嘅运动入边，去到嗰个时段咧，可能我同一啲因为我太忙个选举，我同一啲即系争取紧嘅组织咧，其实系比较冇咁多联系，咁当时成个運動的策略都覺得，喂，都是打緊個可持續性，最好呢就是三方供款這個啦。如果論可持續性的話，咁當時可能我都真係冇注意到，而喺好多嘅溝通底下咧，咁一啲宣傳品係，即係呢個係真係我嘅政治嘅敏感度不足嘅，一啲宣傳品咧係講咗，即 係你哋自己做定人哋幫你做㗎？ 那個是另外一個廣告的團隊做的，咁所以在很多的協商底下，就我哋把關不足啦。當時都係好忙，面對住好多嘅即係好多唔同嘅資訊。咁本來咧我都覺得即係試過係想未出街之前，喂可唔可以改一改咧？咁結果淨係咧截到網上嗰啲，咁喺實地嗰啲咧就截唔到。咁樣，咁但係呢個都係我哋自己的責任嚟嘅，咁所以事後我哋都道歉，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咧係講緊個運動策略嘅問題，而唔係嗰個理念嘅問題。即係當時我哋講緊個理念，喂，其實可以再左翼啲嘅，總之最緊要係鎖住嗰、那個即係全民呢個原則。咁但係我自己忽略咗，其實唔係講緊學討論啊嘛，我教室係做開學術討論，我哋係要做一個所謂運動嘅策略。咁運動嘅策略去到嗰度咧，其實就應該打呢個可持續性嘅。咁呢個所以 呢個其實誒對你個人嘅 integrity 咧，或者喺選舉有少少 detrimental， 係啊， 即係災難嚟嘅。 嗯， 因為點解嗱？如果我噏，因為我唔係學者嘛，我冇簽過學者方案啊嘛，係咪？雖然你話可以再傾個融資方法。咁就，但係你見到，咦？喂，呢個有少有 draw 喎，咁喺選舉工程裏面你就執咗佢，呢個係有少少問題咯。我聽完之後，雖然我哋冇功嚇，即係我哋都即係你都知道嗰啲都係噏下嘅啫。不過問題就係人哋覺得你即係企條原則同埋企條線係企得唔穩，即係有呢、這個 所以呢個我都覺得自己有問題，就急忙要去收返啲宣傳品同埋即係做個道歉，同埋我都即係同啲團體傾過，即係以後係要企得更加緊，係就係要做返呢個三方供款，因為呢個係目前嚟講呢可持續性係最高嘅，咁係要咁樣去爭取先有力。 會唔會係因為冇經驗呢？覺得自己 呢、這個都會係 即係咁容易撻呢啲 Q 呢？ 這個都是，所以剛才提開這個素人參政，我覺得不是一個絕對好事來的，其實是要去 upgrade 自己的經驗啦，同埋即係學習多啲能力，同埋咧即係舊有嘅勢力咧，其實佢哋係有付出同埋係有重要性嘅，有經驗啦，好多嘅積累啦，其實係講緊唔同嘅路線咧，要去互相配合。即係新人可能會帶嚟新元素，是但係過往嘅一啲積累啦，同埋一啲經驗啦，一啲組織咧係好寶貴，亦都唔代表前人其實係冇推進過一個歷史嘅即係階段噶嘛。 咁啊，小麗老師，我想嗱，其實你講到呢度咧，即係你講到就係話，唉，開始就對啲啊所謂老屎忽啊，即係開始就有啲都覺得佢哋有貢獻嘅。咁都唔係話即係完全否定佢哋嘅。 我唔係呢個態度嘅，從來都係咯。 咁即係呢個同眾志嗰個立場有啲唔同啦，呢個就。咁但係其實因為嗰陣時就係話你哋唔會裝飯盒會喎，你其實 而家都冇飯盒會啦。 而家冇飯盒會 叫泛民會議啊嘛，但係 都唔係叫泛民會議，未諗到個名嘅。 OK， 係咯。即係譬如。 但會唔會 join 先？ 如果有 啦，類似一類嘅會議啦。 我估好睇嗰個形式嘅，因為第一次見面咧就所謂傾點傾，即係傾下嗰件事嘅性質係點。咁我認為如果係一個即係溝通協作嘅平台，呢個係好好嘅，一定要嘅，因為即係好多嘅大型嘅事件。即係就算唔係講政制，橫州啦、UGL 啦，呢啲其實都係要去協作噶嘛，要有策略噶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定要做。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坐低個會議嘅話，佢個形式佢個名堂係乜呢？如果佢叫做某某派嘅會，咁可能咧俾人個感覺就其實係咪一樣嘢嚟㗎？係咪呢27個人或者30個人已經融為一體咧？咁又可能同埋有啲人咧，即係有人係會去諗啦。即係因為 before 個會其實都有好多討論啦，咁有啲人就會覺得不如就嚟一個即係大團結啦，咁或者要即係有個好啲嘅形象啦，有啲人就會覺得維持一個比較 flexibility 強嘅鬆散啲嘅聯盟係比較 不嬲都好鬆散喎，反而會 係不嬲都鬆散 嘅HCF 嚟嘅做嗰度，係 啊 即係嚟話我哋有5-6個議題，因為嗰陣時候我僆仔嘅時候都 join 過佢哋嗰啲會議咧。咁就都係各自投票嘅啫喎，不過慳咗你好多時間，就係你唔需要單單 policy、單單法案、單單質詢、單單嘅動議辯論，你都花好多時間喺度自己諗喎。 所以我覺得就係要去諗個形式咯，即係唔好係一個好強嘅捆綁啦，即 係不嬲都冇啊， 係啦，或者係講到咧係一個好有即係聯繫係好融為一體嘅 非建制派嘅協調會議 ，more or less 咁嘅意思得唔得咧？ 其實我估係最好融合到最多人嘅一個最大公因素就得㗎啦。 咁你都係嗰29人嚟啫， 我唔知會唔會變咗26人喎，或者27人。即系搣咗， 你讲到呢度啊，一个问题啦。嗱，有啲外媒咧就话，今年系多咗6個本土派，咁啊将你哋咧就同呢啲本土派，即系呢个清正啊，同埋阿郑松泰就捆埋一齐讲。咁佢哋好反感嘅，佢哋系 边个？佢哋 即系本土派啦，即系 即系唯我独尊，全世界得 你唔系本土派吓。 郑松泰都系咁样同 咁啊，即系系啊，即系嗰啲乜嘢嘛？喂，你点样睇咧呢件事？即系其实你觉得嗱，你同佢哋即系嗰个基本嘅分野喺边咧？其实 呢啲都唔够好学究咁去讲本土两个字嘅意涵嘅，因为政治就系讲个即系现实上，即系啲人相信乜啦咁。咁而家所谓本土派嗰个扣连咧，就系冇底线嘅勇武抗争啦，排外同埋即系比较仇恨啦。假设系咁讲，或者系讲紧民族嘅自决啦咁。咁呢个都的确唔系我主张嘅。 唔系你 cup of tea， 系所以有啲分野。咁但系我系关注本土利益嘅。的確，唔 其實 同埋咧係強調民主自決嘅。 唔係呢個一定 係 啦。 喂，但係咪即係最近嗰個訪問有冇 twist 錯咗你？你話概念股嚟嘅啫喎。 我諗好多人咧喺嗰個股嗰度，即係因為我都忘記咗啦個 connotation 啦個意涵，好多人對股有個貶義詞，咁呢度係一多餘嘅字。其實我覺得啦， 我聽完咧，我 define 咗俾你聽先啦，因為我都識少少呢啲 finance 嘅啦。概念股嘅意思就係話咧，我係 sell 個概念出嚟嘅啫，其實係冇實質嘅嘢。 其實而家 有個感覺啊， 而家係未有實質。 即係你諗下，回想2000年左右嘅時候咧，嗰、那個科網股熱錢咧，只有概念股嚟噶嘛，其實咧冇實際嘅 business process 啊，個 operations 啊，甚至乎你係未有 customer 之前咧，我係賣呢套概念俾你。 字面上咧，你就會有個好投機嘅感覺嘅，其實 係。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股大嘅效應。但係咧，我想講，的確，喺政治上咧，我係鼓出一種咧，就係、是、我拋出一個理想。我嗰樣嘢我會再去諗嘅，點樣去實現佢？譬如我講嘅就係自決自強，要社會自強，咁入邊亦都係有相關嘅政綱。但嗰啲嘢都係未落實嘅，係我哋要去經營嘅。如果而家叫我作為一個個人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畫一個路線圖俾大家，呢個係唔係一個民主自決應該有嘅？ 但 係 我有一個 point 想 challenge， 但係你都要有嗰、那個係啦、概念㗎。 係啦，即係嗱， 即係 我估，我都估到佢想咁講㗎啦。 嗱，呢個我上個禮 拜，即係你起碼有個藍圖喺度， 藍圖 係，即係話你 define 咗咩叫自決， 係啦 ，OK， 究竟係咪投票啊？咁包唔包括？頭先我哋嗰個 promo 都有啊，方志仁嗰樣嘢，佢就講內部自決啫嘛，只要內部自決，咪即係公投法或者係全民投票， 呢 個好 緊要。 係嗰，我懷疑係一個好短嘅即係訪問出唔到啦。其實咧一路我都係講緊要自決咧，必先自強。咁但係自決對我嚟講係乜嘢咧？就係、是、重定基本法。咁但係當然我哋 全民制憲即係 重定基本法去到某個 佢又話你抄佢嘅咯喎。 咁其實好早都有人咁講噶嘛。咁而且講自決其實都係好耐噶啦，抄翻相關歷史講咗廿年嘅。不過當年冇人咁即係 唔係你講自決嗰樣嘢咧，就等於係叫做係嗰、那個叫做翻案啊。 嗯， 即係等於你究竟我哋係咪要重審翻嗰、那個基本法或者係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嗰、那個嗰、那個 legitimacy， 係你諗下中英聯合聲明，即係如果要自決嘅話，首先我哋就檢討中英聯合聲明，喂一國兩制究竟係咪唔 work， 係咪仲 work 啊？而家搞成咁，搞到今日咁，即係我哋要講呢啲嘢，我哋討論呢啲嘢。喂，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我哋成日講啊嘛，嗱，你又做學者，你一定有一個有概念就叫 social contract theory 嘛， 嗯， 即係呢個叫做係喂基本法。就係、是、我哋嗰個同中央嗰個叫社會契約嚟噶嘛。如果你作為中央政府，你自己係單方面即係撕毀咗條約啊，即係然之後就同呢個英國佬講啊，就係話，唉，即係其實都唔 work 好耐噶啦，乜乜物物啊。咁喂，我哋係咪有個理由係去即係重新審視，甚至乎係重定翻我哋嘅前途咧？咁樣樣。 是啊，而且根據戴教授的講法，其實都冇任何一部憲法是不需要修訂的嘛。其實個平均的修訂年齡都是十零年，但是基本法一直都冇修訂過。而我哋見到入面有很多的條文，其實都是不單止話外部自決啦，根本是內部的我哋自己的自治權都是被剝削，即係立法會有很多權力是被剝削，甚至乎我哋的財政怎樣運用。 喂，咁去到而家呢個位置就不是概念嚟咯。要點？ 係啦， 所以其實你用錯咗個 terms 嘅喎， 係 嘛？ 唔係，但係 我聽你咁講啊。 但係嗰個信報嗰邊咧，即係有一個 point 咧， 即係你又係 detrimental 嘅喎。 我想，我其實我都想 challenge 下，因為其實你話點解係一個概念？即係因為其實你有個理由嘅，就係話因為嗰啲市民香港人就對嗰個社區啊嗰個參與同埋個歸屬感啊， 都 仲未夠喎。即係呢、這個嗱，對於我嘅感覺嚟講，我睇完篇文，喂。好似即係喺歸咎翻啲即係香港人做豆喎、 啊。不過可能係咁樣，因為咧喺成個選舉嘅過程入面咧、我都係將呢個政綱講過好多次。 係。 咁所以喺一個好短嘅訪問入面去濃縮咧、大家都會覺得啊，會唔會即係點講咧？會有種習慣，你好似自己心入邊先入為主咁，覺得人哋明白我講乜嘅。咁、但可能喺呢度扭曲咗啦。 選舉嘅過程裏面去 sell 呢度概念嘅時候，咪？啲人你發覺係烏下烏下，唔係好明先。 好詳細咁講佢哋明嘅。 Anthony 幫你解釋，你喺信報裏嗰邊解釋就話啦，點解概念股呢？就是、因為一般嘅市民咧，其實冇乜反應嘅咁樣。 唔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因此咧，如果我哋想去 sell 呢個自決嘅概念，想去實現嘅話咧，作為一個政治領袖要做好多嘅功夫嘅，包括咧就係、是、做好多嘅民間教育啦、社區嘅活動，令到我哋嘅歸屬感強更加強。 即係咧，你換句話講。喺呢個選舉工程裏面咧，我就拋個概念出嚟先。咁咧， 拋磚引玉， 拋磚引玉啦，好聽啲就係、是、就唔係概念股，拋磚引玉。咁咧就期待咧，稍後嘅階段可能寫份 policy paper 出嚟，關於即係點樣去 operate 呢一個嘅概念。 可唔可以咁理解？ 其實有好多議題，譬如我哋全民退休保障就係增強翻香港人嘅歸屬感咯。咁然後喺民間教育邊去爭取或者強化大家嘅公民意識啦。當然大家一齊做嘅，唔係得一個人做就得啦。咁、然後喺即係標準工時或者墟市嗰度咧，加強我哋嘅自主生活咯。其實係我自己有個圖嘅，有個四格圖，即係喺政治上我哋要做到起碼自治嘅權力係令到我哋充權啦。咁、然後喺經濟上過到自主生活去對抗大霸權，然後就係我哋嘅生活能夠過翻去合理嘅，咁我哋咪有多啲空間參與政治咯。咁文化上咧去強調翻普世嘅價值，因為嗰樣嘢喺香港好似仲係擺檔緊嘅，頭先講嘅鐘擺效應，即係魚蛋論同普世價值嘅爭持嚟嘅。咁所以我哋點樣去強化翻呢個普世價值呢？然後再喺即係社區上關即係去落實我哋嘅歸屬感，係啦。咁呢個就係政治領袖要去做嘅嘢。 唔係，但其實 四格嘢係左交嘢嚟嘅喎。我哋以前一般嚟 講，小黎老師，你覺唔覺得咧？其實今年其實咧係短短一年裏面已經有兩個選舉奇蹟。 係 第一個選舉奇蹟當然係嗰個補選，即係228啦。嗰、個奇蹟，所謂嗰樣奇蹟咧，其實係梁天琦奇蹟。就佢突然間可以爆起，係因為一個啲人嘅憤怒。 嗯， 系嘛？即嗱，啲人開始有嗰個歸屬感，但係嗰個歸屬感係憤怒而嚟嘅。但係第二次即係呢一個立法會選舉嘅奇蹟咧，就係、其實真係由議題帶動嘅。係咪？當然你話嗰、你 challenge 啊，即係梁美芬啊，嗰、個叫做係啊，頭先講 我打佢個家庭價值，但係用緊退保標準工時同埋男性天使產假。 一嚟係你呢個議題啦，二嚟就係阿朱海迪嗰、個即係官商鄉黑嗰個問題，其實係由議題帶動咗呢個奇蹟，即係嗱嗰個嗱，相對於梁天琦 level 嚟講咧。其實已經 upgrade 咗噶咯，已經係。 係啊，其實呢個令我好驚喜嘅、因為一開始時候咧，我會估係港獨呢啲大議題，你俾梁振英咁樣炒作法啦，一定就喺成個選舉入邊係最 eye catching 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我去參與今次嘅選舉，我背負一個任務嘅，就係將全民退休保障呢一樣嘢擺喺公眾嘅眼前。我係同過一啲團體係即係商議過要咁樣做，咁、所以我原本以為係失利嘅一個策略，咁但係我應該堅持啦，咁。即係盡力將呢件事做得好，咁但係亦都估唔到，原來市民係中意聽具體嘅議題。 係係係， 定係還是咧？我事後諗，可能係因為你同阿朱海迪咧都係有新鮮嘅素人嘅感覺，已經唔係同嗰個議題嗰個問題啦。嗱，我嘗試去咁去思考咧，我2008年嗰陣時候咧都同你差唔多，我炒嘅議題咧其實可能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就係因為你係新人。你已經係冇種舊嗰種老土嗰種味道。 都唔 exactly 嘅，但係每區都好多新人嘅。 新東有個黃心如都好 eye catching。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啱啱喺度諗嘅時候咧，因為無論小麗或者係朱海迪都好啦，佢係新嘅議題，新嘅人去鋪陳出嚟。嗱，頭先佢講嗰四格，可能。即係佢搞教我啦，我再執一執佢，我都可以講到。但我冇咗嗰種新嘅感覺啊嘛。即係陶君衡冇咗種新嘅感覺啊嘛，或者李永達更加冇呢種新嘅何俊仁冇呢種感覺啊，又係呢班友。我唔知係唔係啊，即係呢個就係翻翻去之前嗰個素人政治嗰樣嘢咯。 其實 即係大家要求有一個轉變，對個制度已經係非常之不信任。無論你噏乜嘢議題嘅時候，都冇所謂啦。即使你噏全民退保。可能會破產嘅喎，其實大家其實係聽下噏下嘅啫嘛，可能係聽下噏下，你又噏下，佢又聽下嘅意思係，未真正係計到條數喎。如果你真係要佢付出代價嘅時候，佢可能會有 second thought 嘅喎。我有時咁諗咯。 其實都係一個冒險嚟嘅，我覺得應該要做嘅，但係就係將全民退保呢樣嘢，即係去好好表述，因為當時喺民調入邊都係一半一半，真係唔一定贏。咁但係選 同埋唔少人講呢個議題。 系，都系。 净系你咩？阿明有讲， 人力都有讲啊， 人力有讲，个个都讲。 系， 点解你讲全民退保 會係致性關鍵。 唔係，反而我覺得小麗老師如果講咧，即係嗰個地產霸權 versus 虛市嗰個樣嘢咧，即係你 sell 虛市呢個概念咧， 社區經濟咯， 係啦，我覺得呢個仲好喎，呢個 係你爭啲變成公關災難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講，跟住你啊褪得最快嗰個大佬喺佢嘅角度，即係我咁諗啊， 我以為自己唔係褪啦，即係當然分開先啦，即係踏 Q 啦， 係咯，你即係踏 Q 咗，因為如果你話呢個議題係好重要嘅話，導致到你勝選嘅話，咁你突然之間一個零兩個禮拜裏面俾人哋咁樣扭過去話，喂，爹，你根本你都原則唔係好堅持嘅，你個方案你自己都唔係好揸得好緊嘅，咁你應該你係有災難性嘅後果喎，但又唔係噃。起碼個結果我睇唔到呢樣嘢。 因為其他 alternative 太衰啫，鬱敏嗰啲啫。鬱敏 你真係咁話人哋嘅 less evil， 但係你真係 咁啊！鬱敏真係太過 hea 啊嘛，大佬啊！ 我諗有好多嘅因素喺度嘅，即係都見到市民係想要新面孔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然後雨傘運動背後嘅一啲能量，我哋可能係即係之前係睇少咗，即係經過兩年嘅累積，其實原來市民係冇淡忘到。咁有好多嘢係堅持緊。 關於呢個雨傘運動咧，即係我哋呢個想啲問題想問下你，因為其實最近我寫睇兩篇文啦，我覺得即係印象幾深刻嘅。即係第一篇就係林輝，林輝佢嗰陣時話，即係見到佢雨傘運動爆發咗嘅時候，其實佢係身在外地，佢係身在阿根廷。咁但係佢喺阿根廷嘅時候已經俾人喺度即係貼街招咧，喺度即係叫做趕走左膠，佢都未喺度，大佬真係已經見到呢啲咁嘅街招。喂，佢見到大台，即係冇人去 defend 呢啲嘢，即係佢覺得好 upset。第二篇報導就係講呢個梁麗國啦，梁麗國就係嗰樣嘢，佢講嗰個退聯嗰個爭議嗰度，佢。嗱，佢講佢成篇嘢，即係好多人 share。我覺得佢我本身我都唔係好贊成佢，但係佢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啱，我唔適合從政。我呢個好啱啊，真係。點解佢講得啱咧？就是、因為其實佢話喺退聯嗰個爭議嗰度，嗰、那個人嗰啲人相即係之間嗰個互相信任咧，係破產啊，即係完全係冇互相信任啊。即係你諗下，你話喺雨傘運動期間，你覺得藍絲嗰個破壞大啲啊，定還是係內部嗰、那個話拆大台嘅力量大啲？我覺得真係拆大台喎，其實係。你點睇咧？其實 我覺得都係。 咁 但係咧，我又諗要實際啲去諗，即係我唔係講緊個別邊個人，而係咧，每件事咧。當然而家好急促咯，比起以前急促。每件事我哋有正面嘅一個思潮，但係即使譬如係現代性咁樣啦，都會有 counter current 嘅，從來都有。咁我哋要學習點樣去面對呢啲 counter current。咁我都認同林輝嗰篇文一啲嘢嘅，就係因為當時我喺旺角呢個現場，咁會覺得有啲無奈。但係我其實當時係一個真係好素人，即係。唔係即係唔知道好多歷史，唔認識好多人，講嘅亦都唔會好有力。即係究竟係點樣去處理呢啲關係咧？咁但係我覺得就係面對一個思潮嘅冒起，然後就一啲 counter current， 即係啲反動嘅 反作用力 啦，係啦。我哋要識得去調停啦、回應啦，咁樣先至能夠有個有效啲嘅推進。 咪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即係嗰陣時喺雨傘運動期間，就係有啲人就係披住叫做係黃絲帶咁樣嘅即係面孔咁樣樣， 或者素人嘅面孔， 係啦，即係你令到你嗰種叫做係投鼠忌器啊！即係嗱，你諗下，即係如果你話雨傘運動再嚟一次，你見到呢啲咁嘅人，即係其實去拆大台啊、搞破壞啊，然之後貼街招去掃臭左膠啊，咪其實講真，冇一個人咧係可以幸免於呢樣嘢。其實最後尾連你都即係幸免唔到啦。即係喺選舉期間，其實。就係咁樣樣，其實即係每個人都會即係中呢啲嘢。你會唔會即係積極係去主動係會反駁呢啲咁樣嘅謀論呢？其實 我會就住嗰件事去講囉，因為嗰啲人如果我唔係交情好多年，知道佢好多，你冇辦法就佢個人去講嘅，要去就住嗰件事去講嘅，我覺得。咁所以有一次去講緊 敲玻璃門嗰次，咁亦都喺圈內引起好大爭議咁嘅雨傘運動。咁我就一連兩三日都去講呢件事咯。當時喺我街頭論壇，咁我覺得佢要學習處理，因為有好多嘅批評佢唔係唔 make sense 嘅。咁、或者好多情緒佢係真嘅，同個別別有用心嘅人係要分開嚟。我哋要去識得處理群眾佢嘅意見咯。咁就住一啲事情事件去理性討論。咁希望咁樣可以將大家嘅矛頭或者係思维去嚟带离开咧，针对个人嘅嗰种人格嘅批判咯。 嗯，不过咁样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嗱，其实小慧老师 仲有下一节啦， 系差唔多啲少少啦，即系因为其实你都要即系做议员噶嘛，即系其实你因为其实依家讲任何社会福利政策咧， 系 都会面对一个新移民嘅问题。呢、這个正正咧就系本土派，即系其实系呢个系长期嘅斗争嚟噶， 系 一定系会噶啦。因为其实任何社会福利咧，一牵涉到新移民咧。啊，總之我就要同你玉石俱焚啊！即係無論即係全民退保又係、公屋都係，陣間翻嚟我哋不如討論一下呢個議題啊！ 好，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s.com， 我係劉小麗。